就认苦，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如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新鸳鸯蝴蝶梦来自于黄安的演唱。许美静这位当年在新加坡通过歌唱比赛进入歌坛的歌手，在台湾省的多家公司的争取下，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上华，结果也在上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足以见得当年上华唱片在乐坛的地位了。下面呢，来听一听许美静的代表作《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也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 中，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阳光总在风雨后，来自于许美静的演唱。鼎盛时期的少华唱片真的是众星云集，拥有齐秦、熊天平、许茹芸、许美静这样的大牌，还有像阮丹青、动力火车、李翊君、王雪娥、迪克牛仔、欧阳菲菲、洪建华这样不温不火、或新或旧的实力派歌手。可以说少华当时这几员大将对华语音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之后靠翻唱起家的迪克牛仔，给电视剧唱主题曲的李翊君，嗓音以沙哑为荣的王雪娥，被带出的老将欧阳菲菲等，更是让少华唱片成为了风光一时的大公司。然而不久之后，少华唱片被环球唱片并购到了旗下。来听一听齐秦的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歌曲过后继续来聊少华唱片的衰落过程。 你的柔情似水，嫉妒让我爱得沉醉，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体会真情可贵？没有余力伤悲，爱情像难受的覆水，长长来路走得太憔悴，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开心乐呵呵，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聊少华唱片。 2000年，上华唱片被环球唱片完全并购，而上华原来的歌手则成为了吴家的孤儿，并不被原公司所重视，也没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有的退居二线、三线的行列，有的完全退出了歌坛，给歌迷留下了无限的遗憾。记得许茹芸在和上华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花开》的发布会上，她几度落泪，一直说很舍不得离开上华。其实后来分道扬镳的上华老歌手们是不想离开上华的，但是被并购之后的上华已经今非昔比。还是来听歌吧，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也许这个歌名正是她对上华唱片最想说出的一句话吧。 我紧依你的身子，紧握你的手，雨淋湿你的头发，淋湿你衣袖，在我在手，像不曾拥有。离别时刻，你冷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我以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假装傻泪惹我去哭泣，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走出了机场的大门，又是一场大雨。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想陪你再淋一场雨，要世界为我停止呼吸，任你追他怀里，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 许茹芸的《我依然爱你》，其实那个时候的上华唱片对于旗下的歌手来说已经不再是一家公司那么简单，许多歌手都和上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年闽南语歌后黄以玲在加入上华之后获得了金曲奖，后在上华被并购后，她相继加入了几家唱片公司，但总不能如意，后来还通过一些知名的制作人想重新回到原上华人马的大聚集地华研唱片，可见这位歌后对上华的幕后功臣是多么的念念不忘了。而其他在上华取得过佳绩的歌手，像欧阳菲菲、方文琳、陈洁仪等，在离开上华之后的发展一样大不如前，甚至有一些歌手像裘海正啊、熊天平啊，干脆退出了歌坛。所以说当年上华唱片的并购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一次重新洗牌。下面呢，来听熊天平的这首代表作《火柴天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埋着火柴温饱我的梦，一步步冰冻，一步步寂寞，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一把火柴燃烧我的心，夜里挡不住前行，风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有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天堂来自于熊天平的演唱。其实后来原上华唱片的老板吕燕青、吕诗玉以及幕后的音乐人另起锅灶，创立了唱片的新品牌，叫做宇宙唱片和老虎音乐。但是由于业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他们又进行了合并，在2000年改名为华研国际音乐。从目前华研的发展势头来看呢，相继继承了原上华的基本特质，还是以做新人作为自己的基本功。虽然说成功的推出了 SHE、GS、张志成等人，但是风光的程度早已经不及当年的上华唱片了。上华唱片的鼎盛一去而不复返，更没有哪个唱片公司或者哪个团队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有人说当年上华群星合唱的那首《星星是穷人的钻石》就像是上华唱片的一个句号，在今天看来那首歌曲更是一种纪念了。那么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原上华群星合唱的这首《星星是穷人的钻石》吧。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到这里了，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智声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程再会。 爱是眼泪，爱是真心被呵护的感谢，爱是了解，爱是春去又秋来的体会， 爱是午夜在梦回的伤悲，爱是无解，是浮云来去多少回， 爱是等待满月欢喜盈满的交汇，谁不是付出一切收回一些，还苦苦追随。星星是穷人的钻石。 星星是永远的钻石，一份真诚伴你日日夜夜。星星是穷人的钻石，一颗真心不需任何装饰。星星是穷人的钻石，不去珍惜爱不会一生一世。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雪融化